三只熊。有一个小姑娘到树林子里去，迷失了方向，找不到路回家，却来到了林子里的一座小房子前面。小房子的门开着，她往门里瞧瞧，看见屋里没人，走进去了。这座小房子住着三只熊，一只是熊爸爸，很大很大，毛蓬蓬的；一只是熊妈妈，比它小一点儿；还有一只是小熊。三只熊不在家，上林子里溜达去了。小房子里有两个房间，一间吃饭，一间睡觉。小姑娘走进吃饭的房间，看见桌子上有三碗粥，一个碗很大，是熊爸爸的；一个碗小一点儿，是熊妈妈的；一个碗很小，蓝颜色，是小熊的。每个碗旁边有一把勺子，一把很大，一把小一点儿，一把很小。小姑娘拿起最大的勺子，吃最大的碗里的粥，又拿起小一点的勺子，吃小一点的碗里的粥，最后拿起小勺子，吃蓝色小碗里的粥。她觉得小熊那碗粥最好吃。小姑娘想坐下来，看见桌子旁边有三把椅子，一把很大，是熊爸爸的；一把小一点儿，是熊妈妈的；一把很小，还有个小坐垫，是小熊的。他要爬上大椅子，掉下来了。他爬上小一点的那把椅子，坐着觉得不舒服。他坐到小椅子上，笑了，太舒服了。于是他捧起蓝色的小碗，吃起粥来，吃啊吃啊，吃了个精光，然后在小椅子上摇来摇去，小椅子给摇啊摇的摇破了，小姑娘啪嗒一下掉到了地上。她爬起来扶起小椅子，就到隔壁房间去。这房间里有三张床，一张很大，是熊爸爸的；一张小一点儿，是熊妈妈的；一张很小，是小熊的。小姑娘躺到大床上，太空了；躺到小一点的床上，太高了；躺到小床上，正合适。她就在小床上睡着了。这时候，三只熊回家来，他们肚子饿了，想吃饭了。熊爸爸拿起他那个碗一看，用可怕的声音哇哇叫：“谁动过我的碗？”熊妈妈看看他那个碗，不那么响的哇哇叫：“谁动过我的碗？”小熊看看他那个空小碗，尖声尖气，叽叽叫：“谁动过我的碗，把粥全给吃光了。”熊爸爸看看他那把椅子，用可怕的声音哇哇叫：“谁坐过我的椅子，把它动过了。”熊妈妈看看他那把椅子，不那么响的哇哇叫：“谁坐过我的椅子，把它动过了。”小熊看看他那把破了的小椅子，尖声尖气的叽叽叫：“谁坐过我的小椅子，把它坐坏了。”三只熊来到隔壁房间，熊爸爸用可怕的声音哇哇叫：“谁睡过我的床，把被子弄皱了。” 熊妈妈不那么想的哇哇叫， 谁睡过我的床，把被子弄皱了。 小熊在小床边放张小椅子，爬上他那张小床，尖声尖气的叽叽叫， 谁睡过我的床。 可他忽然看见小姑娘， 马上像给捅了一刀似的叫起来，就是他，把他捉住，把他捉住，就是他，哎呀呀，把他捉住。 小熊想咬小姑娘，小姑娘一睁开眼睛看见了三只熊，连忙向窗子扑过去。窗子开着，小姑娘跳出窗子逃走了，三只熊到底没追上她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